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叮当叮当，虽然红色暴雨警告，虽然雷暴警告，唔可以阻挡我哋继续风骚。我系小张张。 今日爱好系列系送给听众的歌，对你哋嘅爱无需啰嗦。我系小睿睿。 今日系9月14日，亦即系农历七月最后一日，鬼门关要散门啦。明年再见。 点解你仲喺度？ 你仲翻去？ 走啦，拜拜。 出呢字啦， 都走啊！ 有贪心鬼啊！ 地有 大肚鬼啊！仲有衰鬼啊！ 又系呢只？ 唔得咩？我中意啊！ 嚟啦，大家一齐啊！我哋嘅主题曲啊 ，YMCA 鸳鸯共啊。 Young man, there's no need to feel down. I said, young man, pick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There's no need to be unhappy. Young man, there's a place you can go. I said, young man, 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dough. 有仔同埋雷暴咧，雨势有时候颇大嘅，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天气都唔会好转噶啦，都有仔同埋雷暴。听日雨势重大啊！下个礼拜天色较为明朗，有骤雨，红色暴雨，雷暴警告仍然有效。 Stay in 气不稳定嘅呢个星期四嘅早上，听紧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吓。咁啊，今日咧，大家朋友们咧出街咧，梗系要戴遮啦，同埋咧，如果揸遮朋友咧，更加要留意啊，因为咧，随住呢一个落雨啊，啲大家可能都有少少心理准备，同埋早几日都 rehearse 咗一次嘅，即系讲紧乜嘢咧？就话嗰啲路面嘅封路啊、水浸啊，或者一啲嘅非常嘅交通情况啦，咁样。 我好担心听日唔知嗰啲雨势点啊！ 因为我哋又看唔到。 系啊，咦系、啊？九月一号系。打风，上个礼拜五黑雨， 系啊、哎，我已经躺几次个校服噶啦，第三次咯， 第三次啦， 系晒谱。 我每次就同个校长讲， 唔好意思， 系啊， 你哋其实唔想我嚟啊。 后来系你系 开口嗰个唔系呢一个校长噶嘛， 已经褪咗十一月啦， 系啊，变咗第三个校长啦，而家系点同人哋交代咧？ 真系真系惨啊！唔可以，讲三次就得噶啦。我攞校服烫好又巢晒啦， 真系 都系 死人， 系 啦，未翻到学。 咁今朝早咧就5:55咧，咁啊教育处宣布咗啦，就全日制同埋上昼学校都唔使翻啦。咁但系咧，因为翻工嘅时候都见到啲学生仔咧，可能系啊未知啊，好早出咗嚟嘅啫。今朝早咁，所以希望各位啲小朋友们都留意住啊，未留喺安全嘅地方，或者家长可唔可以接啦？ 哇，今朝啲雷都几犀利。 有咩？冇啊，劈你啫嘛。 系啊，我闪啊，我系咁闪。 好彩你冇事，我几担心你。今日你翻到嚟，我个眼镜烂咗。你知啊， 窿咗头发窿咗。 你系咪劈？ 我绝对系劈七，劈几下？ 七点嗰时系咁沉沉沉啊， 系咩？ 好似嘅。你真系冇啊！ 我真系冇、啊。 你嗰头有冇、啊？ 我冇，但我知道大雨，冇你讲嗰啲 有行雷闪电啊！ 冇， 可能 局部 地区嘅。 唔通真系追住我？ 我真系觉得系啦，我觉得好奇怪嗱。从开始打风啦，跟住我哋又经历黑雨啦，咁今日又红雨啦，所有啲人会讲紧嗰啲嘢，譬如可能你无端端你今日讲嘅就哇好犀利啊！今日哇行雷闪电啊，冇啊！跟住我哋哇水浸啊，冇啊！即系托赖托赖托赖，我真系乜嘢？ 你摸下你个 冇噶。即系我已经唔喺度啦， 七点三十。 哦，原来佢已经唔喺度。 我都怀疑我自己系，所以你成日当我冇到。 所以世界上嘅嘢都 feel 唔到。 系啊，你又嚟搞到我。 成日当我冇到， 原来咁样。 罪过罪过，我以后唔敢。咁咯， 咁大家都留意住啦。 系啊， 今朝我都有少少唔小心嘅。 咩事？ 即系揸车嘅时候咧，因为我有啲。过线嘅时候太仓促，同埋后面有我睇唔到一架车，佢有一个盲点，咁啊讲声同嗰个货车司机讲声唔好意思， 哦、 因为都累到佢耷得好紧要，咁咯， 咁又危险啊！大家忍让一下啦，唔好咁心急啦，系啊， 好。嗱呢一排咧，头先咧我哋开麦之前嘅话咧，我都有同阿小强有分享过，我就好得意啊！我唔知道大家呢一排咧喺 WhatsApp 嗰度咧，有冇收到有啲咧？ 有啊， 唔系喺你自己嗰个电话簿里面嘅一啲人，重要嘅就系咧，佢好似同你好熟。 冇错， 劈 头第一句， 劈 头第一句，即系我啱啱有印象嗰个咧，就系话，喂，阿师傅你几时嚟啊？乜乜乜咯？我话你搵边位啊？佢话你唔系师傅 咩？ 我复佢啊， 因为你唔知咩事啊嘛。 系啊，我以为唔知，即系人哋如果有紧张就唔好啦。我话你会唔会搞错咗啊？我唔系你嗰个师傅啊，我真系唔知佢系真定假。 佢肯定系回 嘅，即系你开头嘅时候你惊佢 send 错， 系啊， 但系原来有啲即系大件事嘅，咁就唔好啦，耽误咗佢。 冇错，系啊，跟住 你话人又几好嘅喎，喺 我学你啊嘛， 傻啦，你对啲陌生人先好啫嘛， 仲要佢个幅 profile pic 系好，好靓丽。 女仔嚟嘅， 跟住好讲啊！ 佢嘅回应系点？佢嘅跟住嘅回 应，阿表姐，即系都系呢啲咁啦。 佢会跟住再用其他话题同你 partner。 系啊，跟住我就话你揾错啦，拜拜。系啊，就完啦，因为我唔想再搞落去。 我通常唔复啊，系因为佢讲嗰啲嘢咧，完全点样都拉唔到埋，即系唔关事。 我呢一排基本上咧就系一日里面咧收到两至三个，我就觉得好奇怪。系啊，好旺，有啲咧就系加字嘅，咁嗰啲一定系第一时间啊，加八五二啊，加五十五啊，咁嗰啲咧，我一定系第一时间点。 列啦，甚至乎嘅就我会举报兼封锁， 系 啦，唔使讲噶啦，系揿落去我都唔睇。咁但系咧有一次嘅话，我都争啲好似你咁样嘅，因为咧佢就系话好挂住你。 哇！ 第一下好挂住你，可圈可点。 系啊， 我相信我系一个咁好嘅女仔。我冇，我冇谂起边个，因为嗰啲过去咗就过去咗，我唔会呕电视嚟嘅，冇错，系咪？ 即系无谓再撩翻佢出嚟 啦。我一定唔会嘅。咁佢仲就挂住我，咁我仲一睇，咦？但系嗰张相嘅话咧，佢就系一张嗰啲风景画嚟嘅。咁啊，真系风景画又唔系自己嘅头像嘅话，我更加煞有介事。因为咧，你反而嘅就系如果你个人嘅话咧，我都见到个人咧，我都仲可以想象一下究竟你系边个啊？我连揿我都冇揿入去，咁跟住咧我就心谂，我系咪都应该要复一复佢咧？就系、是、你会唔会系搞错咗，或者其实你究竟揾边个？因为你系冇个名嘅，即系即系你 Sarah 又好，或者咩都好，佢系冇嘅，佢就系话好挂住你。咁跟住咧，我唔玩呢啲嘢嘅，咁所以我就梗系唔理啦，系咪先？ 如果你冇理啊， 系啊，我成日都要玩呢啲咁嘅嘢嘅。 又发梦见到你啊，有呢样嗰样那样， 斩断呢啲咁嘅嘢。咁跟住心我就完全我就心谂啊，如果系嘅话，我唔单止要封锁佢咯，我净系举报咯，系啊。咁跟住就呢一排嘅话，抌住咧都已经收到有好 多、啊， 甚至乎琴日嘅话，我觉得就话喺你会唔会真系用太多嘅时间啦？佢写咗一篇千字文咧，就喺度讲紧嘅就话 你圈佢啲错字咁。 冇，佢冇嘅。 佢 讲咩噶？佢里面就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好耐冇见你，你最近好嘛？其实我哋都好担心你。我已经咧同阿姑妈，你睇我睇得几细 实，系呢啲亲戚噶。 喺度讲紧咧就系话咧唔好骚扰你，因为我知道你呢排好忙。佢话但系点样都好嘅话咧，你都俾个回复我啦，等我唔好挂心。咁咧喺度讲紧嘅就系话，仲有啲嘢噶。我睇到呢一段嘅时候，我就会哇，你都好神心喎、 啊。系啦， 系嘛，即系同埋我都好嘥时间、啊。我睇到嚟呢一度，我先觉得就 不知所谓。点解你唔打电话俾人咧？即系如果真系 如果你真系咁紧急，系咪啊？系阿姑妈又咁担心我，系咪先？咁跟住收尾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系啦，封锁及举报咯。 佢呢个文章咧，我相信佢 send 俾一千万个人嘅，即系佢博你一定系个姑妈吓。就算冇姑妈，咪算啦。呢个冇嗰个有嘛。 系啊， 我收过咧。就有少少似，有少唔似嘅。佢就系咧，喂，你嗰日咧订咗个货板咧有路啊，你几时嚟睇啊？即系好似一啲生意上嘅来往， 我 谂咁样。 佢哋都系用呢啲 各种嘅原因、各种嘅内容，都 系啊，感情啊、工作啊、 亲 情 啊、屋企人啊、做嘢啊咁样啦，搞到咧连咧 WhatsApp 新功能我都唔敢揿落去睇。 我又系有一个啊， 系啊，我又系啊， 佢 WhatsApp send 出嚟啊嘛， 系啊， 有 啊，我收到啊。 喂，另外咧，我 Facebook 咧好多。同埋加朋友咧，我都唔加啦， 你睇啲樣面知啦。 唔係啊，有啲男士嚟噶，然後我睇佢咧又話馬來西亞，陣間又話台灣地區 啊， 又話我離咗婚啊。 我多咗好多啊，呢啲 都 係 我 IG 多咗好多， 全部 cut 曬佢啦。係啊， 因為其實你睇到嘅就係話佢有啲嘅就嚟擺到明噶啦。佢同佢講就係話我係唔識你嘅。佢就咁同佢講，佢話我係唔識你嘅，但係咧我睇到你嗰張 profile pic 咧，我覺得你好漂亮。咁我 呢個已經係人都收到噶啦， 係啊。是吗、哎、但我都开心了一阵。 都好啊都好。起码博赚几个。 好嘢好嘢。估唔到你仲有一种童心喺度。 我都有一颗少女嘅心嘅。 咁就好咯。从唔好嘅事情睇到好系嘛。 即系 从落雨睇到阳 光。有啊 有啦。嗰啲全世界都有。 你好靓女。The bedroom, all around. 新嘅呢一首《Must Have Been Love》去到十点半，听紧风骚快活人嘅。 系啦，咁啊记住咯，今日咧我哋一定喺十一点钟嘅时候就会开始我哋嘅爱好系列， 俾粉丝嘅歌， 系咪好好啊？ 正， 应该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喺十点半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发展局提醒市民有机会因为大雨引致山泥倾泻，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发言人表示，在大雨期间，市民应该远离斜坡，驾驶人士亦都应该避免驶经山区或在斜坡下停泊车辆。若果市民居住在靠近斜坡的地方，应该尽量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如果可以就到较高的楼层。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另外，樹木及構建物亦可能因為泥土及表層大量吸水而受影響，市民應該盡量避免在樹下及出現石屎剝落現象的構築物下長時間逗留。若果發現街道水浸，請盡快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2300-1110。运输及物流局表示，石澳道早前受山泥倾泻影响而要单线双程行车的路段，由于部分临时修补物料被大雨冲走而需要全线封闭，路政署和土木工程署人员已经赶到现场视察和评估，会尽快进行紧急维修，以期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重开一条行车线，方便当区居民出入。局方在社交專頁說，因應今早的暴雨，路政署已經啟動緊急控制中心，並派出道路維修保養承辦商到不同地點巡視和進行緊急清理或維修任務。民政事務總署表示，市區民政署已經動員南區關愛隊到石澳協助居民，如果有迫切需要離開石澳的居民，政府會協助居民緊急由海路離開。署方說，早前石澳道近爛泥灣坍塌位置清晨受暴雨影響，坍塌位置擴大，考慮到行車安全，警方已經於今早封閉石澳道。政府正密切關注石澳情況，有關部門正勘查有關位置，會盡快進行搶修。消委會測試市面13款風筒，發現多款表現較好均獲4分總評分的樣本，售價差異大，由大約200元至近3700元不等，反映產品質素與價格未必成正比。消委會在測試中發現，有兩款樣本吹出的暖風溫度最高可超過96度，其中一款更超出108度，高溫近距離吹發可能損害頭髮角質層。另外，所有測試的風筒均聲稱可以產生負離子，不過當中一款水平和沒有負離子功能的風筒所量得的數值差不多。如果撇除這個樣本，覺得量得最低及最高濃度負離子的樣本，兩者相差超過106倍。消委會建議市民按需要購買合適功率及設計的產品，並要留意使用時的距離和時間，否則對髮質可能構成傷害。天氣方面，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下午的1時。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6点，跌咗33点，总成交金额300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4点，跌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8.6跌5仙，友邦保险66蚊下跌1.05仙，恒生中国企业64.58跌6仙，腾讯控股319.6跌6毫，比亚迪股份244.4跌3.4，阿里巴巴85.45跌1.5毫，美团122.1跌1蚊。融创中国2.74跌2.1，小米集团12.2升2.8，远洋集团7.1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7，日元147.14，瑞士法郎0.893，加元1.355，人民币7.27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3,049点，升342点。港金报17,86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09.39美元，卖出1,909.6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啊受水浸影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上翻狮子山隧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家巴士路线咧86、86A 同埋87B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近住狮子山隧道嗰个位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桥底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咁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慢线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咁只系近住大榄一段咧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隧的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继续提一提大家，受较早前的暴雨影响，石澳道来回方向近住烂泥湾一段和筲箕湾的耀兴道来回方向，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方面就是司徒拔道近住53号对出，同埋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弯对出。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陈默是秦淮的电机专业的同学兼好友，在很多年前他妈妈遭受电信诈骗而倾家荡产，更加因为这样而车祸瘫痪，所以他决意要铲除这些罪犯。 陈默，你真的不想有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秦淮究竟可不可以令到他加入开挂呢？ 国剧830， 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阿 Lu， 你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小息你会做咩噶？ 去小食部买嘢食咯，同同学捉伊恩咁咯，仲会有咩啫？ 仲有一样噶，就系、是、打钟嘅时候要定格啊。 系、哦。 究竟点解打钟要定格？你小学嘅时候又有冇呢啲规矩？最奇怪嘅动作又系点嘅咧？ 咁你就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 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9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咧，红色暴雨变成黄色暴雨警告啦。吓，十点半嘅时候咧，天文台已经改咗黄色暴雨。咁虽然系咁啫，咁但系都要小心啲啦。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日一点钟嘅。我记得咧喺五月嘅时候睇翻个日期咧，咁喺国内有个叫躺平大赛，唔知两位拍档记唔记得咧？嗬， 我点会记得啊？ 躺平大赛咧就系话瞓喺度，最耐嗰、那个咩咁做系啦。我当时咧，我就谂，我都可以啊，因为佢冠军咧， 你得啦，你梁紧张， 其实未必噶，我又觉得有机会得。 我想讲先，呢、這个比赛，我或者得，佢讲得啱嘅。我有时咧瞓低一阵咧，我就会 喐喐，就会谂噶啦，系啊，系啊，佢马骝嚟噶。 但系佢冠军系六个钟，六个钟啫， 得定唔得？ 六个钟 得得地啦，六个钟。嗱，不过咁嗱，我提你，佢唔瞓得觉嘅。如果你记得我讲，佢唔瞓得觉嘅。 佢唔瞓得觉。 你瞓觉梗系得啦，系咪先？好啦，但系呢个咧六个钟我系得嘅。但系而家最近咧，欧洲另外有个地方咧，佢举办一个叫最懒公民比赛，最懒公民 laziest citizen， 我真系唔得啦，因为呢一个比赛到而家仲举行紧，佢举行咗几耐？你知唔知咧？ 三日， 二十日。 唉，搞呢啲好无谓嘅算啦， 二十日 取消佢啦。 同埋咧，佢 你有冇联络电话？我打电话去取消佢。我投诉佢啦，做乜嘢啊？ 乜嘢嚟做乜？ 二十日啦，嘥晒啲时间。 佢咧就系所有人要瞓喺度啦，同埋咧系可以食嘢，可以饮嘢，都系瞓喺度。其实食喺度，瞓喺度都唔知食唔食到嘢。我心谂 冇意义啊！我真系觉得冇意义。系俾个电话我。 佢而家咧由21个人咧，已经去到7个人啦。但系呢7个人咧都好有信心，自己最后会赢，即系话佢哋咧系继续咧会坚持落去嘅。佢咧8个钟可以起身10分钟去洗手间，但食嘢咧就系瞓喺度食嘅，饮水都系瞓喺度嘅。 喂， 净系呢一个8个钟先去一次洗手间咧，我已经掟，我真系顶唔得。 我系个小朋友，阿爸爸日日喺嗰度瞓觉，唔翻屋企，佢情何以堪？做乜鬼？或者你男朋友啊？讲过你男朋友啊？ 最赖嗰、那个。 即系你冇意思嘅。 嗱，我只系觉得咁样嘅，我唔知咩人要去参加呢一个咁样嘅比赛。 无聊人 系啦。第二嘅就系，就算你赢咗，我都唔好意思同人哋讲。 梗系冇意思啦。即系嗱，嗰个就系我男朋友啊。 咁所以其实唔系啊，即系我系我啊。 系啊。 之后你参加一个比赛嘅话，你总系会有你自己一样嘢，你系想 achieve 噶嘛，系咪？嗰个系你嘅梦想，又或者有啲嘢嘅，我系希望可以达到嘅。 个人 喺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识到班朋友，我学到啲嘢。我想试问嘅就系呢个咁嘅比赛嘅话，有乜嘢好处？有乜嘢好处？ 我尝试，我哋尝试即系平衡一下嗰个人平复下佢嘅心情啦，或者佢好烦嚣咧。 系喂，上次 都系好事嚟。 躺平嗰个咧就系叫大家咧耐唔耐要休息一阵，减低压力。呢、 啊 這个我接受几个钟啫，系咪先？ 系啊，但如果你一两日咁，20日啊，嘥时间啊。 嗱，如果你系咁嘅话，我觉得根本就唔需要系一个比赛。 系 比咩赛呢？系嘛？你就算喺呢一方面， 又唔好叻，又唔好巴闭。 你躺平叻啲，你对个人生有咩加有咩加分？我想请问， 冇 系啊，只不过系因为嘅就系点解你会识得要攞你嘅生域中嘅平衡嘅？系你要有一啲真系要好紧张嘅生活，你先至可以嘅就系有个平衡嘅，同埋如果你根本个人全世都系躺平嘅话，系唔需要平衡噶， 冇用嘅呢个人， 冇对比啊嘛。 系咯， 人生其实有时嘅系一个比较嚟嘅， 有快有 比较嚟。 嚟嘅啫。咁所以我就会觉得，若果你话啊，我只不过因为咧从呢个比赛当中嘅话咧，嗱，我尝试好似你咁样嘅思维， 好啊，嘅思维，我哋尝试了解佢， 尝试了解佢， 公平啲啊， 唔好一嚟 KO 佢， 系啦，冇错。 咁如果我真系希望可以从呢一件事当中去攞一啲嘅意义嘅话，我只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佢系冇意义咯。 系啊，meaningless。 如果你话我希望可以透过就系呢一个咁嘅比赛，可以学识点样去放松我自己嘅话咧，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坊间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类似嘅，譬如可能系打坐嘅一啲 workshop， 瑜伽， 又或者系一啲嘅瑜伽，佢哋有一啲嘅即系大会，其实你只要去参加就得噶啦。 系 啊，系唔需要去参加个咁嘅比赛，或者你话俾我听呢一个比赛嘅话，到最后尾赢咗嘅话，系咪个奖金好优厚？ 八千几蚊， 八千几蚊 港币， 要嚟做乜嘢？ 但系就系荒废自己二十几日嘅时间。 都未完喎，你嗰二十几日翻工都有啦。 系啊， 你仲要话打电话话俾阿晴晴听，唔好意思，我听日继续放假。点解啊？你系咪唔舒服啊？唔系， 我继续喺度比赛，继续瞓喺树。 即系你 喂嗱，意思一定系冇噶啦呢啲。即系咧，有时咧觉得嗰啲咩大食比赛啊，咩几多耐食几多嘢嗰啲，我都觉得其实冇乜意思。 啊，唔同啊！如果你有清楚嘅啫，佢哋呢一个系一个生意嚟嘅，其实同埋即系等于一个艺人嚟嘅。喺日本嘅大食比赛咧，其实佢哋系有流行榜嘅， 系 有人加入嘅，有新秀加入嘅，甚至乎嗰只佢哋一个节目嚟嘅。 产业嚟噶啦， 产业嚟嘅，系一个产业链嚟嘅，所以其实唔同咁讲法。 系啊， 嗯， 我已经 躺平，我就唔知啊，可以做啲咩？ 我尽量代入啊，而家即系我又打电话翻嚟，要去 Michael， 喂， 我咧可唔可以搞三日假？ 三日 咩事啊？ 唔住三日， 唔系我起标先啦，你当我起标先啦，我要参加比赛，你会唔会赞成我参加呢个比赛？如果我真系打翻去， 我真系觉得好人好者咧，即系求下你哋啦，你唔好做埋啲咁样嘅嘢去嘥自己嘅时间啦。因为我觉得嘅就系话，你瞓喺度食嘢，同埋瞓喺度就系做啲咁样嘅嘢嘅话，只会病咗嘅人先至会咁嘅。 系啊， 系咪啊？而病咗嘅人嘅话，佢哋会好想自己起翻身嘅。好人好者，唔好嘥啲时间，唔好做呢啲咁嘅。 唔系喎。搞手都要问下佢，佢搞嚟做乜嘢 啊？搞十几年啦呢、這个，系佢 十几年， 而家唔系今年噶啦，系佢哋个地方每一年。 你即刻封锁呢啲新闻，唔好讲俾我听。 Let down and think that everything's okay. Boy, I am only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心中想什么，眼中就会看到什么。有一个神仙同一个魔鬼一起来到人间，当时是春天，一起去游下花园先。神仙就说：哇，好靓啊，百花灿烂啊。魔鬼就话：靓乜嘢？你唔知道好多花朵里边啊，仲有刺，你唔好摸添啊，吉到你流血啦！夏天里边，佢哋一齐游下山林，跟住神仙就话：哇，绿树浓荫，好靓啊！跟住魔鬼就话：靓乜嘢？里边有好多个蛇虫鼠蚁啊，你唔好行咁近啊！秋天嘅时候，佢哋一齐游下郊野，神仙又话啦：哇，好靓啊，遍地都有黄叶。跟住呢个魔鬼就话：靓乜嘢？黄叶代表乜嘢？就系枯叶，枯叶就系生命结束啊！冬天嘅时候，佢哋又同游大漠啦。神仙就话：哇，洁净嘅大地，白雪浩瀚，嗰个风景好靓啊！跟住魔鬼就话啦：靓又点啊？雪下面铺住，全部都系沙嚟嘅。最后神仙留喺天堂，魔鬼继续落咗地狱。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个先生委托两个人评估一下一块地，因为他想买。第一个就报告了：这个地种的呢全部都是啲生唔到嘅树啊，溪流又窄喎，仲有啲野草啊好高㗎。另一个评论就话啦：啊，呢片土地好啊，因为呢有烧唔完嘅野草，仲有一个地方呢个溪涧呢係虽然细，但你都可以掘到个小嘅游泳池㗎。最后这个先生采纳了第二个报告，成为一个好好的悠闲的农庄。眼里面看到什么，因为心里面有些什么。乐观的人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是好，悲观的人每一样东西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不要让你的眼睛躲藏在悲观的思绪里，因为当你长期匿在一个悲观的情绪里面，看到的东西无论是太阳、月亮、好天、落雨，全部都会变成一些悲哀的情绪。由今天开始，试下从另一角度去看事情。 待于眼镜中眼神的深处，呆了一刻似有所思，有万言万语

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星期四11点13分嘅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点钟，留意留意咯噃。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呢个爱好系列嘅、一首送俾 fans 嘅歌曲吓、其实我觉得咧，人与人咧系有一种嘅缘分喺度啦。不过缘分呢两个字咧就好虚无缥缈，唔知点去形容，或者我可以具体啲咁样讲，就喺唔同嘅时间里边咧，我哋作出好多嘅选择啦吓。喺呢个2021年6月21号之前咧，我哋三个咧就喺不同嘅地方做紧唔同嘅嘢，然后我哋作出一个选择。于是喺嗰日开始咧，又喺同一个地方出现咯噃。咁而大家咧每一天。其实在10点钟亦都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听不同的节目，可以做不同的事，但是大家都选择了在10点钟之后听我们这个风骚快活人。缘分就是这样，大家的选择都是同样地作出了，是一个互相存着同一空间，分享同一开心讯息的这首歌曲，送给每一日10点钟准时听我们的，多谢你的选择，我哋都会选择继续喺呢个岗位为大家送上我哋最努力嘅节目。林子祥加上叶倩文嘅呢首歌曲《选择》。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选择在这个时间，每一天10点钟坐在这个岗位，为你做我自己喜欢的节目。你选择了每一天10点钟，无论做什么事，在哪个地方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仅此，多谢晒。 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风骚快活人，多谢晒。 好啦，其实讲到咧，就喺我哋嘅四个人里面啦，即系而家我哋加埋小羊羊啦。我咧好少咧会羡慕你嘅，但我真系好羡慕你咧同埋小羊羊嘅，因为咧 你 哋间 咗 你同埋羊羊，特别咧即系好多时候咧，我会听到咧你哋咧会出街啦，或者你会食饭啦，跟住咧就会有一啲听众啦，系咪好多听众会撞到你哋嘅？ 系啊， 系咪？ 我一阵都会讲噶，系啊， 冇错啦。我咧好少咁嘅情況嘅，我唔知道係咪因為可能我出街嘅時候比較酷啊，定係其實我出街嘅時候大家會比較少認得我，所以我係唔會好似你哋咁樣咧，會有人會聲。我做嘢嘅情況嘅話就會比較多，但係我話喺街嗰度係比較少嘅。 其實你個樣咪仲多人識。 我咪就覺得好奇怪咯， 我個樣 我好羨慕你哋兩個，未必嘅，因為你個骨骼精奇嘛，同埋你怪啊嘛， 異形啊異形， 可能咁樣會比較異形。 我真 係 唔明嘅喎， 我都唔係好明嘅。好啦，咁我咧就冇嘅，即係我好少嘅。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我好羨慕你哋兩個，因為你間唔中你同我講，我話哇，琴日又撞到人啦，點點點嘅。咁我就會覺得其實真係好得意，因為咧，我覺得聽眾同埋 DJ 之間嘅關係咧，其實係好奇妙嘅。因為你諗下，我哋每一日有三個鐘嘅節目。每个星期嘅话咧，一个星期五日，其实你谂下，计嚟讲嘅话咧，比起你见屋企人咧，有时可能会更多，系咪啊？即系屋企人，你都未必会见更多，咁或者系个感受嘅话，你会觉得系更加紧密嘅。咁啊，对于我发生嘅事啊，或者啲乜嘢，我都喺个节目里面度讲嘅。所以如果你系留心听嘅话咧，我谂相信大家对于我每一日发生嘅嘢，或者我自己嘅感受，或者我自己个人系点样嘅话，你哋会应该系了如指掌嘅，可能甚至比家人更加清楚。好得意嘅就係我發覺大家之間係無需見面嘅，甚至乎我連你哋個樣係點樣嘅我都唔知，因為有好多都唔知㗎嘛。但係我只係知道嘅就係點樣都好，你哋都咁關心我。我哋有個感覺嘅話係既親，但係我哋又生疏。有人蝦我，你哋會支持我；生日你哋會祝福我。嗱，我覺得好得意嘅，有啲朋友咧係唔需要成日見嘅，我係好多呢啲咁嘅朋友㗎。但系永远咧，亦都系感情道路嘅。有啲乜嘢事嘅话，佢一定会扑出嚟，一定会安慰我，一定会支持我。其实咧，我系好中意呢一种咁样嘅一啲即系关系，同埋呢啲咁样嘅好舒服，唔会话互相去打扰。但系你知道嘅嗰个感情系一路都在嘅。咁我觉得呢一种嘅就系叫做我哋成日都讲嘅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但系又可以细水长流。我做咁多。我只是想说，如果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欺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骨肩。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运解君寂寞，此刻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骨坚消除，结伴同寻身。乐趣，我愿凭乐运。 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能空虚？还请你梦乡谨记，这一曲送给你，请君你梦。 三妹许冠杰这曲送给你， 讲完啦，冇错。阿潮潮即刻有反应，佢话哈骨骼惊奇嚟形容你啊， 名副其实。 咁佢就话咧，佢都以为系啊，因为阿潮潮都话嘅，我仲以为阿 Yu 系最多人认得，经常会被合照啊、嗯，原来唔系咯。 嗱、嗯，我真系啱啱 list 咗出嚟，其实呢半年咧，好、多人撞到，真系嗱、我先讲几个情景啊，譬如话有一次喺九龙城有两个先生先生两个女士啊，即系买嘢嗰啲咧阿姨咁样啦，倾偈 买嘢定系买嘢 买嘢，即系两个行街咁样认得我，跟住又话可唔可以影张相，我梗系可以啦咁样样，喺度笑咯，佢话你冇摆 Facebook， 佢话冇，跑步又见过啦，喺个球场嗰度跑步，跟住有个人追住我，佢话你 一定要跑得好慢，佢追到你，你一定要跑得好慢。 街市又有啦， 哇！ 地铁有啦，有一次仲神奇，我夜晚黑掹掹上巴士，那个巴士司机，你咪麦小强， 哇！嗰时哥哥都 系啊，黑好黑噶喎，嗰啲，即系你谂下，即系佢个位司机位系特别黑啲嘅，我嘟佢话，坐巴士啊，我梗系啦，唔系坐得少 嘅，你 但 系 好笑，即系呢啲嘢，我仲记得嗰次阿 Michael 都知啦，喺东涌，我就喺个茶餐厅食紧嘢， 有人留言， 嗰个人喺出边行过咋，即系见到块玻璃同我入手，咦后边冇人喎，应该嗰时仲系七月楼嚟， 以为睇错嘢， 哎呀！即系咁咯，呢啲千奇百怪，地铁啦， 系啦，头先你讲嘅地方我都有去噶喎，小强， 系， 我都系周围哨街嘅，你明噶啦，我周围去啊嘛，睇戏啊，食饭啊咁样，但系根本冇人嗌我嘅。 咁啊，又仲有一次好笑，有个嗰啲管弦乐团小朋友嗰啲，跟住即系表演俾啲小朋友睇，有个打鼓嘅。你问马小强打鼓嗰个喎， 佢都忍唔住， 跟住佢话咁渣噶，吉他都唔识， 好嘢好嘢好嘢， 即系咩人都有，即系我所以咧，我觉得系开心嘅。嗱，好似上次咁啦，睇 show 睇阿小羊羊，阿碧呢，我仲记得佢， 记得， 即刻走埋嚟， 系啊，喺个 好开心嘅，好开心嘅，系啊，即系等等咧，我真系觉得系好开心嘅，同埋系啦。我觉得呢啲系福分嚟嘅， 真系 嘅， 有边个可以咁啊？ 系福分嚟嘅，系啊， 你何德何能啊？ 咪咯，我骨骼精奇，点可能有人认得我？唔系真系 骨骼精奇先认得啊！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开心，衷心感谢各位，亦都好似呢首歌咁，世界真细小，我亦都希望人人常欢笑， 不要眼泪掉，要怀希望，系咪？ 系啦。 我哋一齐唱啦，不如 呢个儿童合唱团。 嗱，你一齐唱，我送俾我哋所有工作 fans。 好，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要心里跳， 在那人世间相聚共济，应知人间小得笑。 哇！喂， 世界真细小，小小。笑得真奇妙，妙妙，实在真系细。 O K 喎，不如就学呢首啦。 You 超有趣字啊！ 多谢大家， 系啊，世界真细小啊！ 系啊，但系我会再俾心。 世界真好细小啊！因为咧，当我哋喺间房里边做紧嘅时候咧、啊，你真系唔知道喺好远、好远、好远嘅地方，啊、甚至唔系香港一个第二个地方，都有人喺度听。 哦、啊，即系全球华人都听紧。 当然系咁意思啊！ 我谂唔止系华人咯、啊。 嗯，咦？ 系咪啊？ 系有冇洋人？ 全球洋人， 你哋好得意啊！醒神醒神， 好打住你嘅字字啊！ 好嘅好嘅，真系好真系好啊！啊，咁啊，差唔多你十一点半，爱好系列一阵间再送歌俾你。 继续， 耶、yeah, ，冇错，千祈唔好俾佢停啊！黄色背景嘅隧道现正生效，听新闻报告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十三款风筒，发现多款表现较好嘅获四分总评分嘅样本，售价差异大，由约200蚊至到近3700蚊不等，反映产品质素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委会在测试中发现有两款样本吹出的暖风温度最高可超过96度，其中一款更加超出108度，高温近距离吹发，可能损害头发的角质层。另外，所有测试的风筒均声称可以产生负离子，不过当中一款水平和没有负离子功能的风筒所量得的数值差不多。如果撇除这个样本，量得最低及最高浓度负离子的样本，两者相差超过106倍。消委会建议市民按需要购买合适功率及设计的产品，并要留意使用时的距离和时间，否则对发质可能构成伤害。尖沙咀落石佛台14号的地盘有吊臂车的吊臂倒下，压到附近大厦的平台，警方在早上大约9点半接报无人受伤。港鐵表示已經開展落馬洲站的自動月台閘門安裝工程，為免影響日常列車服務，工程人員會把握收車後的時間進行相關工程，在完成安裝及通過測試後，閘門就會投入服務。港鐵已經派出月台助理在車站維持秩序及協助有需要乘客。國務院日前公布關於支援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提出促進台灣學生到福建求學研習，便利台胞在敏生活，優化涉台營商環境，擴大社會人民交流合作等共計21條政策措施。中央台辦副主任潘延長在記者會說，意見充分吸收了這些年來已經實施的有效政策措施，立足福建出台更大力度、更為開放的同等待遇政策，例如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措施、擴大直接承認台灣職業資格範圍、為台灣農漁民在用地、融資、開拓內銷市場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支持金門、馬祖居民在廈門、福州同等享受當地居民待遇，試點允許台灣業者在在敏設立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公司等。他形容就是讓台胞願意來留得住、融得進、發展好。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及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周的一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9点，跌咗39点，总成交金额39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0点，跌4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8.6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64.56跌8仙，腾讯控股319蚊跌2.2。友邦保險65.8跌1.25，阿里巴巴85.3跌3毫， 比亚迪股份244元跌3.8，融创中国2.61跌3.4，美团122.1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3.964跌0.4仙，中国海洋石油13.42升2.8。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7，日元147.0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4，人民幣7.275，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經平均指數報33,083點，升了376點，港金報17,82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9.4美元，賣出1910.0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九龙区先啦，咁由于有路面积水啦，南昌街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大窝坪道嘅支路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啦，86、86 A、87 B 同埋214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由于路面有积水，南昌街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大窝坪道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另外喺港岛区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而家慢。线咧就封闭，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噶，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封咗慢线，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咁另外喺龙翔道较早前受水浸影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左转上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左转上去狮子山隧道的支路咧封路重开，咁而家龙翔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正常，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行龙翔道啦、呈祥道都冇问题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在警察总部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在膊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喺9月30日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啦。咁头先听过呢个世界真细小啦，咁我想讲咧，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咧，其实大家每一天咧，俾我哋嘅任何嘢讲嘅或者街上嘅一个招呼咧，都有一个非常大嘅认同同鼓励啦。我记得好耐好耐以前咧，即系当呢一个嘅叫做沟通嘅平台系差唔多冇嘅时候咧，听众咧系点样话俾我哋听佢喜欢咧 ？fax 一封信 ，fax 都后期啦 ，fax 都后期啦。当年 fax 都未有之前咧，每一个礼拜，每一日应该话，我哋有位阿锦叔咧，就会有一大箱信咧。哇，佢做足一日噶，每一日咧就分啦，不同节目啦。咁啲听众咧就系从嗰啲信，佢话俾我哋听佢喜欢啲乜嘢。点解咁重要呢？因为我哋有时咧一路做咧，都系凭自己嗰个叫做专业嘅谂法啦。我想做嗰个环节，或者我咁样去讲，咁样做。但系到底你哋喜唔喜欢咧，都要你哋话俾我听，然之后我哋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啊，对于听众嚟讲，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参与。有阵时你会唔觉得？唔系净系我哋做节目，好似全部听紧嘅一齐做节目，佢会有回响咧，会讲啊头先嗰个意见咧系咁咁咁，或者头先嗰样嘢咧应该系咁咁咁，即系好多一齐参与好多嘅意见啦，或者系想法啦，系去形成呢个节目，唔系净系我哋嘅，所有节目唔系净系属于我哋，都系属于大家嘅。十点钟一日开 party， 大家就你啦，你一句我一句，风骚浮人， 拣咗你首歌、哦。 真系 你好中意噶嘛？呢一首仲有你鼓励，系咪啊？ 咁借我用先啦、 啊。哎呀！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令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愿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 伦永亮、李国祥的这首《总有你鼓励》十一点四十五分，继续我哋嘅爱好系列。 讲到话咧，要送俾听众嘅歌曲咧，我突然间谂起呢一首，因为咧，我觉得嘅就系听众之间嘅话咧，我唔知两位系咪咁样，但系我同有某几个嘅听众之间咧。又會有一啲好特別嘅交情嘅，咁譬如可能佢哋有某啲嘅時刻嘅話咧，我都有參與嘅。嗱、我既怕掛一漏萬，我就唔開名去 mention 啦。你知道我講緊邊個，咁你收到呢份心意就得啦。嗱，因為我覺得咧，廣播嘅行業咧並非係一朝一夕嘅，而係講緊嘅係年年月月，甚至乎係幾十年嘅累積。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嘅時間嘅長河當中嘅話咧，我哋必定係會一齊經歷有好多嘅生離死別、悲歡離合，甚至乎嘅就係我知道風騷嘅聽眾咧，你哋亦都會有一啲嘅，可能係家人離開啊，甚至乎有一啲嘅告別啊，呢啲咁樣嘅時刻嘅。人大咗咧，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嘅時間嘅話咧，只會越嚟越多，失去嘅亦都越嚟越多。咁而我觉得既然大家都知道人生係咁无常嘅，我哋亦都冇把握，所以我喺呢一度希望可以将呢一首嘅歌曲送俾所有曾经失去家人嘅每一位嘅听众，送上我深切嘅慰问。而我都寄予每一位，既然知道所有嘅嘢我哋都掌握唔到，我哋只有现在呢一刻，有乜嘢想做嘅就做，有啲乜嘢想食就食，有边度想去就去。呢一首歌里面嘅话，有好多句歌词，我自己都好深深咁样触动到。尤其是佢系话：生死轻衰也有时辰，你眼前人还请捉紧。 山卡拉的不单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又不得？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霎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留意，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应足紧。足紧。不敢说绝对，只肯说或许，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 yeah， 想多了就退，退得了就退，人渐老乐园都不想去。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东京湾过士湾过碧滩，要看就要够狠。 以再等，山卡拉开好花，怕你再沉吟，等等我怕门牙回魂，目送真的爱再遇，原来是他生，趁着大门上打开，创造你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深水湾。是神，你眼前人还在捉紧，捉紧夜。 好听，好听， 山卡拉， 冯允添啊。我今日最后呢首歌呢，其实我选择呢好多海外嘅朋友，因为我知道呢喺海外呢好多我哋嘅听众听緊，好似我哋嘅团队已经有一个喺北京啦，有一个去咗意大利啦、嗯、我哋个团队。 我要諗一諗就唔好意思啊，捞唔到突然之 间。度度都有，我记得有奥地利啦，荷兰有啦、嗯、 加拿大 啦、美国 啦、 英国啦，是啊，总之好多地方都有嘅。咁佢哋又听重温啦、 嗯、 你諗下听重温系一个动作嚟。 系啊， 真系要专。 系一件事嚟。 系啊，佢要专登走去重温。如果唔系佢有乜好重温呢，系咪、 嗯、 就系、是、觉得咦喂，就喺听，或者佢听嘅时候好开心。嗯、听嘅时候好开心，真系好开心。我记得我讲过俾阿 Sarah 听，我哋有一个校监呢。 嗯， 揸揸下车咧，笑我出声揸， 但系撞车，小心啲， 笑又有喊又有， 系啊，我话，诶，唔好唔好唔好， 最好暂时唔好听。 系另外仲有一个好感动嘅，就系病榻中有一位女粉丝、 嗯啊、 收到阿睿睿送一首歌，佢好感动，好开心。即系我觉得我哋就系咁样样咯，无论开心又好，唔开心又好。 嗯， 啊，你呢个咧嚟令到我咧真系窒咗一窒。我見到你嘅好感動嘅樣，唔係呢個的確係嘅。仲有一次咧，有一個校長帶有一位粉絲嚟、 嗯， 就佢學校遇到一件事，嗯、你記唔記得？ 記得。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我哋令到佢唔開心嘅又笑，或者佢真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喊出嚟、 嗯， 我覺得都係真係一件好事嚟、 嗯。 起碼你可以抒發下情緒，係咪先？然後你我話晏晝冇嘢做，或者咧夜晚冇嘢做，再聽翻重温，我覺得即係。可以陪伴住佢哋，我覺得係真係好感恩嘅。 嗯，陪伴呢個字幾好用。 係啊，呢、這個喂，我有時咧晏晝咧再聽重温咧，我都覺得好舒服嘅、 嗯。 即係無論聽乜嘢都好啦。 誒、欸，我唔會、啊。我有時晏晝聽重温就係點解自己會講啲咁嘢？你唔會咩？ 嗱，我主要聽，我主要真係聽片段人間 啊。片段人間有， 都借個機會啊，因為好多人問點解咧？ 嗯， Philip 呢個八月再見九 你 好咧？點解阿 Philip 嗰個 永遠就叫阿 Sarah 做 Coy？而我或者其他人就叫 周 怡咧， 即 系 老都唔明啊！大家 唔系，可能有啲唔系啊。 好，请解释。 由第一集开始讲。 第一集开始咧，其实阿 Sarah 系周怡嘅，咁只不过呢个曾生呢个老细咧，系嗰啲唔记得啲细嘢，即系呢头啊 Sarah 同个姑妈乜乜，佢又话吓同你姨妈咁样样。 同埋调下佢入咗脑咧，已经唔记得更正。 就系 Chloe 啦，咁样样咯，所以大家。真係好感動嘅， 可以重温翻第一集一路聽翻，你就知嗰啲人物嘅。 佢連呢啲咁嘅細位都有留意咧、 嗯， 我 聽得好仔細， 係好仔細嘅。 其實會唔會係你寫得差？ 誒，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再加上 唔會，絕對唔會 演得差。 嗱，坦白講，我覺得呢一個劇咧係我寄予好大嘅期望嘅。你知道我每個禮拜 佢成日督促我， 我成日督促你，我話你唔該你啊， 好爛尾啊， 死嘢！你快啲俾我啦！你知道係乜嘢嘅歌？等我可以好好地咁，用多少少時間去幫你咧，攆一隻，去攆一隻真係好嘅歌出嚟咯， 甚至係背景音樂添。 係啦，咁所以就係、是、啊，有一日我淨係揸車，我又係突然之間我就諗起，係點解唔去揾呢一隻

CIBS 人人广播。 Namaste, meaning the divine in me honors the divine in you. We Nepali living all over the world take pride in our Nepali culture. 由尼泊尔朋友制作嘅 CIBS 节目。 Namaste and hello everyone. Shrota Mitraharu, yaharle suni rahnu bhayeko cha. Shrota Mitraharu, yaharle suni rahnu bhayeko cha. Naman dek manpa wa sehui.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地强得唔得闲啊？我带你去一个既密闭又浪漫嘅地方嚟，我哋。 Sarah， 谂都唔好谂，我系一个好传统、好保守嘅人嚟噶。 你谂咗去边啊？我谂住介绍份笋工作俾你啊嘛，不过要喺密闭空间度开工，你 O 唔 OK？ 一定 OK 啦！我依家开始要报复式工作，因为我开始一段报复式浪漫。大家如果仲想知多啲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络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工作要小心，女应外合个个都放心。我系艾妮 Ellie。 中午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 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一点钟吓，咁啊雨势咧已经减弱咗，冇今朝咁大雨噶啦，咁亦都冇咗嗰啲咩黄色啊、红色嘅暴雨警告啦。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雨势亦都系大嘅，下个礼拜初仍然有骤雨。庆祝公共广播。我们的广播剧第二集。记得我们的广播剧上个礼拜呢，就讲过啲广播剧嘅制作花絮啦，点样做啲马跑嘅声音啊，或者效果系点样做出嚟嘅啦。相信对于我哋做电台嘅朋友们咧，呢一样嘢真系好重要啊。但听嘅朋友们咧又好重要，因为如果冇咗呢啲咧，听落去咧就好似争咁啲嘢咁啦。正如之前都讲过啦，广播剧咧，除咗有广播剧艺员去做之外，另外有时仲会有唱歌嘅朋友啦、演戏嘅朋友啦，又或者啲城中嘅名人啦等等，真系非常之热闹噶。第二集嘅我们的广播剧，请你嘅朋友系边个呢？佢唔单止一位歌手，而且咧仲系参与过我哋嘅广播剧，佢就系张德兰啦。细细个就加入呢个圈子，唱歌啊、表演啊咁样。对于佢嚟讲，演戏或者台上面已经唔系咩新鲜嘅事情。不过第一次做广播剧，感受系点呢？仲记唔记得边个剧呢？ 我记得第一次做呢个广播剧咧，就系1979年嘅时候。咁当时咧就系由编导李安求小姐咧系邀请我演出嘅。做呢个广播剧嗰个剧名咧就系叫做《午夜吉他》。咁呢個小說咧就係、是、由嚴慎小姐係寫嘅，咁佢裏邊呢個角色咧，呢、這個女主角咧叫做杜之穎，咁啊佢又好中意音樂，好中意唱歌嘅，咁所以咧同我唱歌咧就好似即係好有關係咁樣咯。咁而且咧呢、這個廣播劇一個特色嘅咧，我覺得就係、是。因為一般咧都係一啲電視劇先至會有主題曲或者插曲，但係咧，因為呢個廣播劇咧，就因為嗰個內容係涉及呢個女仔好中意唱歌嘅，咁所以咧亦都有埋插曲添嘅。咁而嗰個歌曲我自己好中意啊，係改編自一首國語嘅歌，叫做《午夜吉他》。咁我哋咧就將佢係翻譯咗係唱啲廣東話，叫做《如我是浮雲》。咁我非常之中意呢首歌嘅。 咁啊，記得當時咧，我哋呢個廣播劇咧真係好熱鬧啊，因為有好多人咧一齊去演出嘅，包括嗰個男主角咧就係李學斌啦，咁啊其他咧有譬如話魏炳郎啊、朱曼子啊、洪亮石啊、傅青偉啊。又有姚秀玲啦，又有阿丁欣姐咁樣，咁全部都係喺廣播界咧一啲好好嘅前輩嚟噶，咁所以我經過呢個廣播劇咧，我自己都係獲益良多，非常之感激佢哋教咗我好多嘢。 真系非常之客气啊！咁啊，对德兰嚟讲咧，演出广播剧相信咧都有一种几新嘅体验嚟嘅。咁唔知喺演出过程之中有冇啲乜嘢咧，系佢会到而家仲觉得啊好难忘咧？ 做广播剧最难忘系乜嘢呢？我谂系因为做广播剧就同演戏有好大嘅唔同嘅。嗱，因为如果做演戏嗰时咧，譬如我哋系会着晒当时嗰个服装啊，有晒布景啊咁样，咁。嗰、那個演員咧就係、是、非常之容易係受周圍嘅嗰個佈景啊，同埋你嘅衣服啊、個對手啊咁咧就好容易入到戲啊。咁但係廣播劇就唔同啦，廣播劇咧就係、是、冇呢啲任何嘅所謂啊佈景啊、衣着啊、其他嗰啲幫手，就全靠咧就係、是、當時咧就係、是、錄音室嗰個音效啦，同埋咧就係、是。我哋自己脑海里面一种嘅幻想，即当我哋企喺个咪前面攞住个剧本，我哋一路讲嘢，一路讲个对白，我哋就嗰个脑海咧，其实就系已经系一路喺嗰度幻想我哋剧本所表达嘅一啲嘅场景啊、现象啊、人物啊，都系喺晒自己嘅脑海度，然之后咧就同自己嘅幻想咧一齐去发挥，然之后讲出每一个广播剧里边嘅对白。咁所以呢个做法咧，其实真系有啲自己好似入咗个虚拟世界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做广播剧真系即系好特别，亦都可以讲系真系好难忘。 其实对于呢个广播剧嘅演员嚟讲咧，要投入戏咧，可能咧比电影啊、电视会再困难少少，因为正如德兰所讲咧，我哋系冇布景啦，甚至冇服装啦，冇任何嘅动作去帮助嘅。嗱，例如两个人咧，如果拍拖，咁要有电影或者电视，佢哋真系拖住手，真系咧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带有一种戏里边嘅气氛。但系如果广播剧里边，大家又点咧？就算系拍拖啊、夫妻啊、情侣啊，所有呢啲咧都系冇嘅，都系对住剧本咧讲。我啲台词真真正正嘅亲密掂到完全唔会啦，系嘛？大家都系一本正经拎住个剧本，点样从拎住个剧本，但系就可以带到听众入戏呢？这个就系演出嘅广播技巧啦。作为一个演员，有时佢都会听翻广播剧，睇翻好多唔同嘅演员嘅表演啦。到底德兰又最中意边一个广播剧？ 其实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听好多个嘅唔同嘅广播剧嘅。咁如果你真系要我讲话最中意听边个广播剧，我谂我会拣呢个《烛光秋夜紫罗兰》咯。因为呢套戏咧，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嘅，而且咧，我好鍾意一位广播演员啦，譬如朱曼子小姐啦，佢真係好好㗎。我同佢合作有《午夜吉他》啦，亦都有呢个《烛光秋夜紫罗兰》啦。咁我发觉佢嘅声音呢真係好好听，同埋呢佢真係可以演绎唔同嘅角色啊，佢都係能够表达到嗰、那个主角应该係一个好温柔啊，又话係一个好野蛮啊，又话又係好唔好脾气嘅一个角色啊，佢完全能够掌握到，真係不得了，真係要向佢多多嘅学习。 烛光秋夜紫罗兰係呢一首主题曲，同样地都係由德兰唱出。 烛光中似幻梦，我独伴秋月迷蒙，欢与笑一朝失去离 着泪应恨无穷，心里爱怎可倾诉，谁伴我夜风中，温馨去匆匆，忧伤有谁共，多少嗟叹实在千般也为爱，何日 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第二集，嘉宾张德兰。演戏有很多的方法，广播剧是其中一种。广播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德兰觉得又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广播剧都是来自不同的小说，所以就给到我们有无限的创作的空间和可行性的。甚至是说一些天马行空的构思啊，都可以咧，系演绎出嚟嘅。咁啊，呢个我觉得就系广播剧嘅一个好吸引嘅地方。 的确系噶，如果做电影、电视，一个场景如果系话神仙降临，又或者咧排山倒海，哇，要用几多嘅我哋而家所谓嗰啲叫做特技啊，先至做得到咧。但系广播剧只要用一啲音乐加啲嘅效果，加埋演员嘅演出，就可以令到呢个场面咧，哇，无论系一个大沙漠啊，又或者一个草原啊，又或者咧排山倒海啊、海啸嘅场景咧，都可以栩栩如生做出嚟嘅。好啦，咁啊。德兰演咗咁多个故事啊，最喜欢自己边一个剧？ 我自己咧就最喜欢嘅作品咧，我谂都系《午夜吉他》，因为咧嗰个小说里边嗰个女仔咧，又系。即係我覺得都有啲幾似自己嘅，因為又好中意音樂啦，又好中意彈吉他、唱歌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我記得我哋做呢個廣播劇嗰時咧，就另外一位男主角咧就係、是、李學斌先生啦。咁佢係一位好專業同埋好有經驗嘅廣播演員嚟嘅，所以同佢一齊做咧。佢真係好能夠幫到我，好容易入戲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其中自己鍾意嗰個廣播劇之一。 讲到广播剧咧，头先都讲咗啦，有时咧会有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咧就会有啲亲密嘅场面。唔知德兰咧演翻呢啲戏感受点？ 其实趣事啊就唔系太多嘅，不过有时系有啲比较尴尬嘅事情出现就会有。譬如话喺呢个广播剧嗰度咧，佢个内容就话啊，一对情侣情到浓时咧就会即系、就是、有啲比较亲密嘅接触啦。譬如是石石咁样，哇！不过喺个录音室度表现呢啲咁嘅情景咧，其实都 我可以讲话有即系有啲尴尬嘅。 但系演员都系好专业嘅，无论边一个广播剧嘅演员咧，就算演呢啲时候咧，虽然有少少尴尬或者系怕丑，但系都会演得非常之好嘅。咁至于点样锡锡嘅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就系、是、自己锡自己只手一下，一声咁就当锡咗噶啦。当然啦，同电影里边嘅真真正正咁样锡咧系唔同嘅。好啦，头先阿德兰提过嘅呢一个剧叫《午夜吉他》，不如呢个时候就听下呢一个片段啦。入面一个男主角。佢就叫做魏炳郎啦。 系呢？我哋识咗几耐啊？ 唔记得啦，十几年都有啦。我哋小学就一齐嘅。 你读小学嗰阵时好矮嘅，次次就排喺前边，而我呢就成日都排喺后边。 但系都唔知点解，先生时时叫我哋坐埋一齐嘅。 或者系坐喺你旁边。我特别乖，冇咁曳啊！ 呢啲咧就叫做一物指一物。估唔到而家我哋又一齐入大学，又系喺埋一班。 啊！不过你而家咧就系班里边最高嘅女同学喎。 诶，唔系好高啫，五尺六寸，而且我成日着平底鞋嘅。嗱，五尺四寸高嘅女仔着三寸高嘅高踭鞋就高过我。 有少少风喎，冻唔冻啊？ 唔冻，好舒服啊！啲草地软绵绵，我真系想就系咁瞓喺度到天光啊！ 唔冻伤风就奇啦！ 你见唔见啊？有水星啊，系水星啊！ 快啲许愿啦！ 我谂唔到啊！ 谂唔到？哦，诶，睇下水星唔见咗啦！ 你有冇许愿啊？ 梗系有啦。 你愿望系乜嘢啊？唉，唔讲就算啦。 做咩？嬲啊？好啦，话俾你知啊。我希望我哋可以永远快乐咁喺埋一齐。 永远快乐咁喺埋一齐？ 嗯嗯。 冇错，就好似而家咁好，永远都咁好啊。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念，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独自挂天边，万籁寂静又自知，心中隐隐漆黑一片。平常月夜哪有星，星星怎与月儿会面？如我是浮云，就会将星星推到月面前。这里有个寂寞吉他，每到我寂寞抱于身边，独在夜静无伴侣，闪闪星光与不见。我听到了月亮叹息，慨叹佢要独自挂天边，万籁寂静又自知，心中隐隐漆黑一片。平常月夜哪有星？寂寞间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4-25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好啦，翻到中午十二点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啦。啱啱播过咧就《我们的广播剧》第二集，嘉宾有德兰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一点钟，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先听咧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我哋仲有半个钟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11度低压槽影响本港，午夜起略强雷雨。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其中港岛东及新界东嘅雨势相对大，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雨势减弱之后，今朝早10:30先至改发黄雨警告，到上昼11: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及雷暴，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在暴雨之后多处地方水浸。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下午校则照常上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开幕礼以视像形式致辞时表示，大湾区去年经济总量超过19,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在中央支持之下，大湾区实力无限，潜力无限，持续贡献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他說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顯著優勢，香港主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力對接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戰略，善用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推動高質量發展大灣區，不斷增強發展動能。李家超又說，他有信心大灣區必定會發展成為全国以至全球最有活力、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消委会测试市面13款风筒，发现多款表现较好，均获4分，总评分的样本售价差异大，由约200元至到近3,700元不等，反映产品质素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委会在测试中发现有2款样本吹出的暖风温度最高可超过96度，其中一款更加超出108度，高温近距离吹发可能损害头发角质层。另外所有测试的风筒均声称可以产生负离子，不过当中一款水平与没有负离子功能的风筒所量得的数值差不多。如果撇除这个样本，量得最低及最高浓度负离子的样本，两者相差超过106倍。消委会建议市民按需要购买适合适功率及设计的产品，并要留意使用时的距离和时间，否则对法则可能构成伤害。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他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开放包容兼修并出的文化胸怀，中华文明历来赞赏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北京歷史悠久，文脈綿長，是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見證。習近平在信中強調，中國將更好發展揮北京作為歷史古都和全國文化中心的優勢，加強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動文化繁榮發展、文化遺產保護、文明交流互鑑，踐行全球文明倡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2023北京文化论坛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日在北京开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9点，跌咗39点，总成交金额4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10点，跌4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8.6，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64.64，冇起跌。腾讯控股319.2，跌1蚊。友邦保险65.75，跌0.3。阿里巴巴85.3，跌2.5。比亚迪股份244.2，跌3.6。融创中国2.67，跌2.8。美团122.2，跌9。南方恒生科技3.97，升0.4。中国海洋石油13.36，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7，日元147.09，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4，人民币7.27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3169点，升462点。港金报178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909.45美元，卖出1910.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经，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经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仲去举报，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咁样可唔可以令到虎壁撤诉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最近喺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返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子人。 似呢个环节啦，落雨湿湿、啊，你小心、啊，知唔知啊？ 你嗰边大唔大雨啊？有冇俾雷劈啊？ 可以啊，今朝早不，我最中意大雨嘅。 点解？点解嘅？ 同其他人啦、啊、吓，红色暴雨 OK 啦，因为阿女冇得翻学，之后就见到佢啊嘛。 哦，你唔可以咁谂嘅。 我知道，有啲自私，我明白。不过就 你早啲起身啦。 今日我哋讲咩咧？就讲你有冇有我哋做医生咧？有时咧系。未掂到隻動物呢，我哋都見到好多嘢嘅。但有啲情況下，其實基本上我哋掂到隻動物嘅，譬如啦，佢係隻魚啦、或者呢佢係隻動物好惡嘅。不過有時呢其實係純粹係即係時間關係啦，個主人同我講緊嘢嗰時呢，我都未掂開始即係檢查。 已經觀察緊佢啦。 應該觀察緊佢㗎啦。所以你必 surprise 我哋見到大部分我哋需要见嘅嘢嘅。 喂，我想问咧 ，Dr. Erica， 其实咧有时咧人咧，譬如佢嗰个人精唔精神啊，咩嗰啲叫气色系嘛，或者嗰啲咩睇佢今日嗰个眉头眼额啊，有冇头耷耷眼湿湿，即系你其实猫猫狗狗咧有冇呢啲睇噶？ 即系有冇一啲嘅 gesture？ 你有冇望闻问切噶？ 反而可以嘅，我做医生喺个诊症房咧，就呢啲嘢就难睇少少嘅，因为嚟到呢一度一定古怪噶啦，只动物。 嗯， 系嘅咩？ 因为佢好惊嘛，喺呢个陌生地方。 系啊， 仲要我摊喺度。 系啊，仲要做一啲我平时唔会做。啊， 好惊啊！超惊啊！ 超惊 啊！但系唔同人咧，人 sorry 啊，得得人去睇牙医睇医生，我知道我将会接受一啲可能唔系咁舒服嘅治疗。但猫狗佢哋会知咩？你觉得？ 哦，知你句嘅，一般都会噶啦，因为大 家 feel 到噶， 系咯， 陌生环境啊，佢会有正常天生有个恐慌嘅，因为 嗰阵味都 走去边啊嘛， 冇错。 所以就其实同埋加埋我哋间房系 sorry 有少 design for 吓亲佢嘅， 点解 咁多味？ 铁台有啲铁台好明显系负卫生， 冻冰冰 啊，系 不过就你佢滑疏疏啊，令令你啊，佢冇咁 confident 咧。加埋间房可能闩咗道门，佢唔知边度走啊，呢啲嘢全部都系 design 佢吓佢少少，咁变咗啲动物啲宠啲主人就话啊嚟到你嗰度佢唔喐，咁佢唔知佢喐去边嘅。 系啊， 你布置到成个森林唔得， 系咯得唔得噶？布置得好啲，即系 种啲树啊， 舒服啲 啊。 你自己又着到好似个泰山咁样咯。 系啊，都披件， 唔系冇用嘅。有啲有系即系为香港咪寸金尺尺土啦。 系啊， 喺外国咧就其实有时咧有咩地方，有时个诊症房永远都系咁样噶啦。不过咧就。喺可能診症房咧，特別如果你係一個貓嘅診症，多貓嘅診症房啦，好多時你或者會改變環境咯，分開貓同狗坐冇咁嘈啊， 好啲， 可能整個環境啱少少啊，咁冇嘅，大家 relax 啲客人 relax， 所以我哋就做唔到 100% 嘅效果，因為真係唔夠位啦，所以就我哋好多時就譬如播啲音樂啊呢啲嘢。都其實會 relax， 係啦，我都啱想講，其實貓狗咧聽音樂會唔會有個 relaxation 㗎？即係好似人咁樣㗎。 聞啲香氛得唔得㗎？ 係咯，得唔得？ 香氛就好個別嘅，因為 人都係啦， 佢嗅覺好敏感，你用啲香氛去冚住其他聞，即係聞到啲嘢，好似整盲佢咁樣嘅，所以呢個就可圈可點啊！佢哋唔中意嘅，所以啲客人咧中意噴嗰啲香水喺啲動物咧，其實係即係要。冇谂过个狗嘅感受咯，系谂自己嘅感受咯。不过就你话音乐会嘅，少少音乐静静啲，唔好太刺激，其实就会即系鬼佬都有个 saying， 即系 music soothes the savage beast 啦。咁样就即系其实你播啲音乐，好多时唔止人会 relax， 啲动物都会 relax。 其实咧 ，Totally 有时细路仔去睇医生咧，你知唔知道医生会点样氹佢哋，等佢冇个唔开心啊？就系俾粒糖仔佢。嗰啲医生，嗰啲同睇开小朋友的医生咧，台面一定有啲糖仔。你可唔可以有啲 snacks 咧，俾啲猫猫狗狗入嚟咧，赏下佢先得唔得？ 你 阿妈 一嚟就 treat 佢得唔得啊？ 系啊，呢个系个人嘅手法啦。因为咧有我旧时咧，我未。自己喺度香港做自己嘅診所之前咧，就都做過好多地方啦。其實有啲診所啲姑娘啊或者醫生好中意有啲 treat 俾呢種嘅， 係咯， 我就唔中意嘅，因為咧我唔想製造一個榜樣 for 啲主人。 哦， 因為最要喐啲咧，俾個 treat 咧就麻麻地。不過有啲客户自己俾 treat 嘅。即系带啲 treat， 等佢唔好惊啊嘛， 系咯， 即系等佢收蛇到， 系 联想到。 有时你要谂长远策略啦。咁如果个医生俾，咁我就个说服力低好多。如果叫你喂要减肥，唔好俾零食。 我而家讲你睇医生改一下，你令到佢比较 比较冇咁， 会唔会谂多咗咧？ 系啊， 佢意思啊，我啱啱先俾零食，但我叫佢唔好俾零食，咁咪可以自己刮自己嘴巴，系咪咁意思？ 你冇谂一样嘢，你冇谂多一样嘢。如果因为有啲宠物咧，佢个肠胃比较敏感嘅，你可以整到佢肚饿， 肠易激综合症 系啦，你俾一粒细细都可以整佢翻屋企肚饿，咁样就你一日因为当我当一日睇50症啦，佢机会都几大下噶啦，所以变咗咧，你就听日咧就每晚都有电话话 咁咪好咯，咁你又嚟睇你 再睇， 又睇， 有呢个不满嘅客，其实边个都想翻嚟再睇啊？ 系嘅，其实系嘅，等你哋等好耐啊， 好烦， 我都觉得，即系猫翻到去嘅话都有一段时间， 冇搵人份，冇搵自己份，其实分别唔大，咁啊，咁多年都冇。需要嘅， 好啊， 好，你继续讲啊，嗱，咁即系一睇呢个狗仔猫仔，你会睇到好多嘢啦。 你会睇咩先噶？ 嗱，第几样嘢咯，你 我哋讲啲，即系其实都个 body language 咧，其实佢嗰种可见，即系未见佢都见好多嘢嘅。 系，例如尾啊嗰啲， 我或者条鱼咧，去金鱼缸、金鱼街嗰度睇啲金鱼啦吓，或者鱼啦。 系， 譬如啦，如果你见佢个即系佢嘅手仔翼咧，系咪？就有钳住个侧边嘅，唔喺嗰度 freely 喺度游水咁样咧。就嗰只系病紧噶啦，佢咁样做咧，好多时因为身体发炎，有啲痛。咁樣就好明顯，佢喺 個水底，喺個泥上面嘅，嗰啲又唔正常咯。係啦，所以嗱，咁就貓狗啦。咁貓狗就好多嘢嘅。你擺只狗上台，你未入一間房嘅時候，第一樣我就望佢嘅神態啊，成啦。OK， 咁樣就有可能佢行入嚟睇佢有冇跛啦。咁啊擺佢上台咧，我未咁我同佢象傾緊偈啦。咁我就望住只狗，咁啊即刻可以睇佢眼耳口鼻啦，有冇單眼，有冇流口水，有冇邊度損。 但狗仔成日都流口水嘅喎，又是熱天，佢因為熱咧。 我好少嘅，其實出邊等咗一陣冷氣就 OK，不過都。紧要噶，如果只狗嚟到系原因系中暑嘅嚟到，可能气血血血咁，你知道哇，即刻淡 啲， 咁你要 prioritize 个你认为嘅问题啦，就唔好认为佢中暑就去慢慢睇只眼咁样啦。咁就嗱，你嘅耳仔周咁耳仔就好明显远睇唔到嘅，一般狗都就你可能会见到耳仔毛侧边就开始甩毛啊，成啦，咁样就变咗你知道，或者个耳仔有啲问题啦。 即系成拗系咪啊？ 变飞机耳系咪即系代俾佢哋唔开心啊？ 系啦，有啲人咁讲啦，不过就可能系颈啊，或者总之头壳个头周边有损伤咧，第一样嘢就要睇耳仔噶啦。咁就你可能会见到开始有啲 pattern of 甩毛啊，或者啲毛嘅质地啊，啲毛鳞杂啊。佢譬如系有啲位甩毛啊，知道系敏感噶啦。有啲位甩毛咧，我知道系毛囊虫噶啦，或者就大啲机会系啦。咁咧你可以见佢瘦唔瘦啦。有啲地方你就真系要掂只动物嘅，譬如你睇尾巴下边啊，听佢心脏啊，摸佢嘅肚啊，檢查個口入面啊呢啲嘢啦，你頭先講其實都見到好多嘢去製造一個下一個方向喺邊度去檢查先噶啦。 嗯， 方便你聽緊個主人講嘢啦。貓都一樣嘅，有冇咩唔同？大致上都一樣嘅啫。係咯，有不過貓呢個情況發生到好多，因為我哋有啲貓入到間診所咧，離唔開個袋嘅。 係啊，冇錯。 哦，個貓袋裝佢嗰個袋係嘛？ 系啊，我依 猫你拣扯佢出嚟，我佢哋又翻去噶嘛，自己。 系啊，我嗰日先有只猫咧，系我哋叫暴仇猫。 咩叫暴仇？ 暴仇猫好少。 有啲猫即系你知， 佢真系会噶。 做晒成个检查，做晒你做嘢，佢冇乜嘢嘅， 冇 乱 走， 以为冇咩，摆入去笼嗰阵时咧就撇一声，就出招，咁就啊。 呢个系咪猫嘅特性嚟啊？系咪猫嘅特性啊？ 咁古惑嘅啲猫， 系猫嘅特性，可以讲好多笑话，下不就啊？系啦，系猫嘅特性。就话佢会整损你个你系咯佢呢啲其实咧好多时危险嘅动物都系你预估佢唔到嗰啲嘅 系啊系啊头先整得我咁舒服系咪啊 整翻 解翻个手袖咯 哦同埋一啲动物成日都掂唔到就系仓鼠啦仓鼠我好尊重仓鼠噶complete respect 点解会掂唔到啊仓鼠咁细只唔系任得你掂 咧比咬嘅最多嘅动物就系仓鼠 你好 respect 仓鼠点解 鼠机嚟嘅 哦。钉书机啊， 钉书机佢就 哇好 似牙 齿 啊，即咬落嚟好似钉书机咁嘅感觉，系咪意思咁 啊？系啊系啊，小心啊！钉书机感觉加埋佢又系留两个窿咁样，好似钉书机咁样。 我真系唔知，我 望明。但系仓鼠你点睇啊？如果你唔掂佢， 问佢仓鼠边度唔舒服？ 要掂佢嘅，其实所以点解我成日被咬啊？但不过后面你喺上面望，咁你喺望到上面嘅啲嘢，即系眼耳口鼻啊，头先讲啲甩毛嘅情况啊，不过就有啲我唔讲，有啲仓鼠俾你上手嗰啲啦，嗰啲就容易检查啦。不过一般都唔系嘅，所以咧佢哋咁好多时咧，你就你问我会好尊重嘅，真系我话猫狗我都少啲问个主人噶，我就问。行埋人嘅上面都走嘅，咁佢就话好唔得嘅，咁样就你要揾办法啦。 即系你问咗个主人先， 后面个块肉就希望佢。不过咧好恐怖喎，你拉佢块肉仔咧，你即系喺个颈好似执猫咪猫执猫仔咁样啦。 个颈后边 你可以咁样做嘅，咁变咗你可以反佢或者咩啦。不过咧，你如果拉得太行咧，佢只眼就突出嚟嘅，可以跌出嚟嘅。 哇！惊啊！ 点解会啊？ 所以你又要好小心嗰样嘢。咁你可以幻想一只挣扎紧嘅仓鼠， 即係你好難受控制㗎喎。 係啊，啲 針呢個又要小心啦，要好輕力去做啦。咁好多時我會攞支鉛筆咁樣就去。用支鉛筆去反，即係同一時間另外一邊去反佢咁樣咯。 哦，即係夾餸咁啊，揾兩支筆係咪咁啊？ 啱啦，係啦，好似夾餸咁樣啦。咁好多時咁啊，好在一般倉鼠喺香港都太肥嘅，所以轉彎你乜都見到張台咁樣。咁你要見有時都要摸，因為可能係生 cancer 可能入邊嘅，咁你都要出出搏去翻去再摸一摸咁樣，希望佢咬唔到最尾縮手咁樣啦。 嗯， 哦，哇！即係你每日都面對即係不同嘅挑戰，即係又唔知行入嚟呢一隻係大定細，又唔知惡定唔惡，係咪啊？ 系我即系我成日同客讲，即系戴口罩嗰阵时候，我仲话系诶唔好意思，即系戴口罩。如果即系一个礼拜俾人闹一次，我都唔使做人啦。所以就系我哋即系我哋个人都要好小心。好得意嘅，你哋一般人唔知啦。其实任何人即系理论上啦吓，我唔系个律师啦，不过就理论上即系个有个主人带只动物入嚟你间诊所咧。任何人喺呢度俾咬咧，都系唯利是民嘅。 嗯， 哦，系啊， 系啊，系我 responsibility 去保护身边嘅人嘅。 咁真系你要 喺个环境，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啦。所以好多时候我要个主人行后少少啊，或者用啲策略，好似话叫佢，唔好因为真系好多狗咧就会。即係有個主人喺度勇敢啲嘅，所以有時有啲係相反嘅，個主人唔喺度，佢就反而喺度會好啲。不過有好多都唔係咁，可能叫個客出去等等。 好， 有時 喂，多謝 Eric 啊，差唔多時間。咁總之大家提高警覺，見到祝你咧每日咧安安全全開工，好唔好啊？ 唔好俾人咬。 係啊，多謝曬。OK， 耶， 拜拜， 拜拜， 好，時間夠啦，送俾大家有職安劇，聽日十點風騷快活人，再見。 希望開到惡啦。 係啊，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你嗌我嚟呢度做咩啊？你睇下，黑掹掹，有冇窗口？好似好得人惊噃。 我想你陪我玩密室逃脱啊！ 密室逃脱有咩好玩啊？ 好好玩噶！呢一个游戏咧，系考验玩家嘅智慧、沟通技巧、合作能力同埋观察，揾到线索先至可以破关噶。 咁啊点啫？你几廿岁人啦，唔好嘥埋啲时间啦。做啲有意义嘅嘢仲好啦， 梗係有意义啦。你知嘛，我表弟啊，佢话公司啊迟啲会派佢去密闭空间度工作，但係佢又话冇经验喎。咁我咪諗住密室逃脱都应该係差唔多嘅，咪叫你嚟陪我玩咯。 喂 ,Sarah 姐，地强 係 你哋咁啱又嚟玩密室逃脱啊？ 哎呀 ,Ellie 同学啊，我哋唔係嚟玩啊，我哋係想了解一下同埋感受一下。如果呢要喺密闭空间度工作，要注意啲乜嘢嘅安全守则啊。 哦，你问我咪得囉，我哋一起去飲杯咖啡，慢慢傾，慢慢讲。 哦。 要了解密闭空间工作安全守则，我哋先要了解密闭空间嘅定义。 我知啊，密闭空间係指一啲呢被围封嘅地方，而基于其被围封嘅性质呢，会对响里面工作嘅人呢产生个致命或严重损伤嘅危险㗎。 係，我都知道啊，密闭空间可以因为下列嘅因素产生危险嘅。例如话因为易燃气体、过量氧气等等而引致发生火警或者爆炸嘛。嗱，又例如话储存面粉嘅仓库当中存有高浓度嘅粉尘，都有机会呢引起爆炸嘅。 再加上因高温环境导致体温上升而引致工人丧失知觉，或者因缺乏氧气存在具危害性嘅气体、烟气或者蒸汽等而引致工人丧失知觉或窒息。仲有因液体水平升高而引致正在工作嘅人遇溺，或因自由流动嘅固体而引致正在工作嘅人窒息。 你咁讲，密闭空间内真系危机重重噃。不过咧，有啲危险情况，则可能系因为进行嘅工作或附近嘅作业装置隔离不当而形成噶。例如接驳至该密闭空间嘅喉管渗漏，亦可能由于被围封嘅工作空间因所进行的工作而产生危险的工作环境，例如使用手提磨机会产生这个尘埃，烧焊或使用这个挥发性及易燃性的溶剂， 黏合剂等会释放出具危害性嘅气体、烟气或者蒸气啊！ 哇，咁讲法，进入密闭空间工作真系要特别小心、啊。嗱，可以嘅话咧，就要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度工作，改由外面进行工作啦。嗱，如果唔能够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就必须要因应住喺里面度进行嘅工作，订立同埋实施一套安全工作系统。 喺开始密闭空间工作之前，委任合资格人士就密闭空间的环境和要进行的工作和活动进行危险评估，利用危险评估的结果确定所需的安全措施和作出建议，并制定适当的应变计划。 指派核准工人进行有关工作，当工人在这个密闭空间里面工作的时候，需要安排有人派驻在密闭空间外边，目的就是跟密闭空间里面做事的人保持联络，以策安全。同时已经有足够数目的救援人员在场，而这些人员必须能接受适当的救援训练，具备可以执行拯救工作的体格，随时候命，以及懂得使用所提供的救援设施，例如呼吸器具、复苏器具、救生绳或者灭火设备，他们本身也必须有足够保护，免受伤害 啊。既然大家都清楚，那就不用入去玩密室逃脱啦，一起去喝茶。 不是、啊、横掂给了钱入去玩埋先啦。 我没给钱啊。 我给了啊。 啊，那你自己入去玩，玩完找我们啊。 拜拜。 这么衰啊你们。 密闭空间工作要小心，女英爱合个个都放心。我是艾妮 Ellie。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可。